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还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 在清晨的路上，谁被我遗忘？我在深夜里旅行，谁被我遗忘？肩上的破旧行囊 中伤害你。